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所以呢，其實係咪咁講呢，即係以我所知咩啦，即係我讀書嗰陣時呢都係啱啱即係建立起嚟啦，即係就係所謂一個叫標準模型啦，呢、這個就係所謂。 冇錯。 係咪，即係如果按照而家所即係排列出嚟嘅啊、所有呢啲咁嘅夸子啊、电子啊、呢啲中微子啊，所建立起嚟嘅所有我哋所知嘅粒子呢，就叫做一個標準模型啦。 係。 咁但係標準模型其實你作為一個科學家嚟講，佢係咪好成功呢？ 啊！佢非常之成功，做咗幾十年嘅實驗， 係 都差唔多揾唔到佢任何破綻， 係 直到大概十年前到啦。 嗯， 其實都冇十年啦，我諗啊、近呢十年啦。 哇！ 開始 見到新喎，呢個係係 第一個裂痕咧，就是、標準模型裏邊嘅中微子係冇質量嘅，冇、靜止質量。咁而家我哋知道有啦。 啊，即係個 rest mass， 好少好少嘅質量。 嗯。 啊， 咁即係呢個其實係動搖咗個標準模型。 係。 哦。 依個動搖有幾大咧？就而家都未知㗎。 哦。嗯嗯。 咁但係好明顯有一個大家睇住個標準模型咧，立即會有一個疑問㗎。 嗯。 就點解啲基本粒子大家都基本嘅話？咁唔同嘅咧，有啲基本粒子咁個質量咁大。有呢啲咁古怪嘅中微子咧，佢又唔係零喎，有丁咁多嘅質量。 係啦。 但係咧又遠遠細過其他標、基本粒子嘅質量。 係。 咁呢啲嘢要解釋嘅、而基本模型咧係冇任何解釋嘅。 嗯。 咁所以大家都相信咧，就係、下一個進展咧。就應該提供一個圖像，等我哋去了解成件事。即係依啲我哋今日見到嘅基本粒子，第一係咪基本嘅？會唔會仲有一個再深層啲嘅基本粒子？有嘅話咧，佢仲要解釋埋點解有一啲生出嚟嘅基本粒子咁輕，有一啲咁重。 係啦，係啦，哇！咁呢個咧就真係而家我哋物理學嘅最前沿嘅研究啦。 係啦， 係嘛？嗱，咁但係以我所知咧，就啊，或者睇先啊，出面其實嗰、那個播片嗰度係咪已經可唔可以睇翻我哋頭先講原子嗰啲啊？啊，暫時都未得，佢哋仲搞緊啊。咁唔緊要。嗱、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話我哋知道咧，要研究即係呢啲咁細咁細嘅粒子咧，好奇怪地咧，其實你係需要好大好大嘅能量嘅。但當然呢個能量咧，就唔係我哋啲嚇即係粗放式嘅能量喎。你就咁爆個大嘅炸彈嚟講咧，佢哋就唔得嘅喎。你係要好集中嘅、好高嘅能量嚟賦予俾嗰啲咁樣嘅粒子，咁然令到嗰啲粒子咧碰撞嘅時期咧，你然後先睇到佢有咩事發生咁樣。咁但係當然咧，我哋知道咧，即係而家即係科學家過去幾十年咧，就做咗好多呢啲咁嘅叫粒子加速器啦，係嘛？咁但係咧，其實自然界咧，原來已經係有一個最大最大嘅一個粒子加速器， 係 嘛？就係我哋其實咧，每日每分每秒，其實都可能係穿透緊我哋嘅身體嘅啊！咁呢樣嘢咧，似乎咧就阿 Case 咧係而家做緊嘅，係咪啊？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解一下？ 喺個中文大學嘅科學館裏面咧，我哋就有一座儀器啦。佢係一個長，佢係一個長方形嚟嘅。佢長方形咧夾住兩個我哋叫detector嘅啲偵測器啊。咁當 咁我哋其實偵測緊乜嘢咧？ 我哋偵測緊一啲宇宙射線，我叫秒子嘅嘢啦，就叫係啦 ，muon 就係我哋叫做 cosmic ray， 就係宇宙射線入面嘅， 就係佢由太陽嗰度可能飛過嚟啦，一啲質子嚟嘅原本佢，咁當佢入到地球嘅時候咧，入撞到地球太陽層咧，佢就會滲一紮嘅 muon 落嚟，咁我哋就去偵測呢啲 muon 咧。咁我哋就可以知道啊，究竟嚟自太陽嘅宇宙射線究竟係乜嘢嘅特性啦？ 嗱，唔好住啦，打斷下你先，考下你啦。不過啦，可能有啲尷尬，你可能未必有留意。咁但係其實你講個宇宙線咧，其實係乜嘢，同埋係人類幾時先發現有啲咁嘅嘢咧？啊，冇讀咧呢、這個。嚇嗱，十九世紀我哋知唔知宇宙線存在啊？ 因為我而家係正啊講翻先，我喺中文大學度讀緊即係現時嘅 Year 2啦。 係啦。 咁我係過去嘅暑假咧，就跟朱教授咧就去做呢個研究。 咁咧就係、是、可能未必有咁快的時間讀曬歷史，但係我哋知道咧，即係基本嚟講，宇宙射線係啲乜嘢？呢啲可能我哋會知道，但係歷史嘅嘢就真係要勞煩啊。 其實我都唔記得，但係咧應該都好肯定㗎啦。十九世紀梗係唔知道有宇宙線呢樣嘢啦，嚇、啊！宇宙射線咧都係二十世紀之後嘅發現，但可能咧都係前半段嘅時期咧就已經發現咗宇宙射線啦，嚇、啊！咁但係咧呢宇宙射線因為係真係一啲好細好細嘅粒子咧，咁啊就穿透我哋嘅身體，我哋自己都即係不知不覺。啊、你話會唔會引發起有一啲嘅破壞呢、啊、會唔會其實我哋有啲病甚至有啲癌症嘅誘發呢其實都唔敢講係咪咁但係我哋要研究佢呢其實亦都唔容易嘅因為佢係個能量咁大呢穿透性好強咁但係後嚟當然呢科學家都搵到方法嚟去研究佢咁但係研究佢嘅過程入面都發覺呢其實呢個係天賜嘅一個即係研究嘅手段就俾我哋探究呢個物質究竟個構成係乜嘢或者個內部啊好多咁嘅嘢因為佢個能量呢係即係大部分時間呢都係遠遠高過我哋所能夠喺實驗室入面或者粒子加速嘅入面所做到出嚟嘅能量嘅係咪好啦咁你可唔可以繼續講下你嘅研究啦 講起能量呢樣嘢呢其實講到佢嘅穿透能量咁高呢就係因為我哋個個 Muon Telescope 即係個 detector 呢 是 就係擺喺其實都上面而家有啲水泥隔住咗但基本上咧，係完全唔會阻到啲 muon 穿透落嚟過我哋個 detector。 哇， 係啦， 幾厚嘅水泥話？ 我估都兩米咗咯。 哇，兩米係。 咁而家咧，我哋咁講翻啲 detector， 佢就係由兩塊類似啲亞加力膠，咁當然佢唔係亞加力膠本身，咁佢係一啲叫 scintillator 嘅。scintillator 咧，當嗰啲 即係閃光體嚟嘅。 係啦，啲秒子穿過嘅時候咧。佢就會發出一啲光啦，咁我哋揾啲好敏感嘅儀器咧，就去睇住嗰啲發出嚟嘅光。咁每當佢穿過嘅時候咧，我哋啊知道嗰度有粒秒子穿過咗啦。咁我哋去逐點數翻呢啲秒子，佢哋喺邊個方位嚟啊？或者係每分鐘有幾多啊？咁我哋就可以知道啊，其實個太陽嘅活動即係相對嚟講啦，就知道啲宇宙射線大概有幾多啦。 嗱，但係講真咧，我自己讀 undergrad 嗰陣時咧，就係我喺 Hong Kong U 都係讀 physics 嘅。咁我亦都當其時咧。其實就真係蒙查查嘅啫，嗰、那個老師咧，那個 lecturer 都係帶我去。其實我都做過呢啲咁嘅宇宙線啊嘅測量嘅嘢啊，咁啊要攞啲數據啊咁樣樣。咁但係已經係好耐好耐以前嘅事啦。咁而家嗰啲儀器梗係先進咗好多啦，係嘛？咁但係其實我想問一問一句，你頭先講嗰啲秒子啦，或者我哋叫秒戒指，以前叫秒戒指啦，係嘛？係咪秒王啦？其實係真係宇宙線嘅一部分咧，抑或係佢嘅即係一個產物嚟嘅咧？ 其實係一個衍生品嚟。 衍生品嚟㗎，冇錯啦。以我所知都應該好似係嘅，所以我先問啦 如果佢嗰啲秒子喺太空裏面行，佢好快就會變咗做其他嘢。 即係嗰、那個可能半衰期好短嘅。 二期咁所以咧，佢係用質子嘅形式咧，喺宇宙空間度穿梭啦。咁然之後進入咗我地球度，佢就審一紮叫做 secondary， 即係 唔係因為咁講，其實佢就會同我哋高層大氣入面嗰啲空氣嘅分子就產生激烈碰撞。 冇錯。 咁呢個碰撞嘅過程入面咧，因為佢嘅能量咁大咧，佢可以穿透曬外圍嘅電子，直情撞到去個原子核。係嘛？咁撞到原子核嘅時期就犀利啦，就可以就產生好多古靈精怪嘅粒子。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是、你頭先講個秒戒指啦。 冇錯冇錯。 嚇！咁我哋就其實我哋係度緊啲衍生物嚟嘅。咁但係嗰粒質子其實我哋多數都度唔到噶咯，已經係嘛？ 佢太高能量啦。 係啦，已經太高能量啦。嗱，喂，唔好意思，其實呢個好有趣啦。雖然咧，但係咧就我頭先睇到話外面咧已經嗰、那個。顯示原子啊，係嘛？頭先啊 ，MC 你所講嘅嗰個咩鋼嘅螺絲帽係嘛？佢好似應該得咗啦，等我哋試下睇下佢係咪可以播到出嚟俾大家睇下先。 佢會顯示埋佢個放大倍數嘅。 哦，嗱呢度成一。 咁頭嗰橛咧就冇乜特別嘢睇㗎。咁但係耐心少少咧，去到佢幾百萬倍放大嘅時候咧，你就會真係見到啲原子一粒粒好整齊咁排列喺度。 但係我頭先好似問過你啦。問題啊，呢、這個 MC， 呢個係咪 CG 嚟嘅咧？係咪電腦？嚇、啊！我好難想像喎、啊，哇！真係。 其實我哋喺中大嘗試過自己做依樣嘅，因為我哋有足夠放大倍數嘅顯微鏡， 即係呢個一定係電子顯微鏡啦，係唔係普通光學顯微鏡啦？ 係啦。 但就因為呢啲電子顯微鏡咧，好多時要個環境好穩定，至真係可以去到睇到原子嗰個層面，咁所以唔係咁容易做出嚟嘅。所以我特別覺得呢啲咁樣，佢又就咁擺上網俾大家睇咧，我都係好好嘅。 哇！嗱，而家已經500多倍啦，600倍啦， 係啦， 放大800倍啦，1000倍。And even in snowflakes. 啊、即是开头我们就这样看上去是很平滑无瑕的表面呢，其实是粒粒突突粒粒突突的、 嗯 啊、当你再看上去的时期呢，哇，直情就好像、很多山窿啊，很多管道啊，这样 很复杂的。 是。 但是这些复杂背后呢，我们再一路看下去很基本层面呢、 嗯、 就原来都是一些很简单的、嗯、因为都是原子理论一个背后一个理念来的。 是。 我们宇宙世界看到很多 万象、啊 嗯、 但会不会冥冥中背后呢一些很简单的定律，好簡單嘅結構嚇，咁我諗都係我哋做物理嘅人好追求嘅一件事啦。 係啦，我諗好多科學家嚇就係話，因為其實複雜，其實背後唔一定複雜嘅喎，複雜原來背後可能係簡單嘅喎，呢個先奇妙喎。哇！我哋而家講緊係10多20萬啦，20萬倍啦。 事實上啊，財哥頭先問我標準模型啊，好多科學家都相信咧，佢仲係太複雜， 都仲係太複雜。 咁多種基本粒子，又各族各個唔同嘅質量，又好多嘢冇得解釋嘅，你參數全部都冇得解釋、 嗯， 大家都相信仲有繼續去嘅， 其實應該 係 即係嗰個肯定唔係終極理論嚟嘅， 冇錯， 係嘛？即係我哋而家就覺得，哇！而家過100萬啦， 真係一粒粒原子。 誒、欸、啊，係喎、哦，呢、這個就係即係佢嗰個固體嘅晶格啊，我哋叫做個 lattice 入面咧。啊、就俾嗰啲力啦嚇，嗰、啊、啲電磁力咁樣箍死嘅，大家係固定嘅位置啦。 係啦。 咁呢個應該就係嗰個鐵原子嚟㗎喇喎。係。 係 嘛？即係56㗎喇喎，即係。 冇錯啦。因為佢係金屬啦，所以啲晶格特別係好㗎結構，所以容易都睇。 好清晰嘅。嘩，犀利犀利。好， 嗱 咁我呢個睇完呢，我諗啱啱好嘅時間差唔多呢，咁我哋休息一陣呢，返嚟呢再同大家即係窮盡呢個物質嘅奧秘。